起来分享到的是519年前的音乐作品，叫做《白鸽》。1999年，在台中市一个商场里面曾经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当时23岁而且怀孕5个月的庄家慧就在现场，她被榴弹击中，后来成为植物人。她腹中的小生命跟随她一起奋斗了将近3个月，可惜在剖腹产隔天，这个小孩就夭折了。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伍佰还到医院去探视过庄家慧。看完了庄家慧，伍佰就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白鸽》，送给了庄家慧。为什么单单是伍佰去看他？因为庄家慧很喜欢伍佰的歌。因为这样真实的事件，所以你再回头去听这首歌，你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那种悲愤，还有好像其中也有一些语句是用庄家慧的口气在安慰他的父母和朋友，比如说这句：亲爱的母亲，挚爱的朋友，我会坚定好好的活。另外我觉得这样反复在吟唱的这副歌部分的这句话，应该是伍佰在鼓励庄家慧，希望他坚持，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就是这句：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们还拥有自由。可是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查了一下，直到今天庄家慧还没有醒过来，还有直到今天19年前的那个枪击案还没有破案。来听蒙伟和伍佰合作的《坚强的理由》。 要说些什么？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放下》。 风吹了一杯茶，夕阳泡影了老马，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大，容颜未改心又罢，我爱你，爱让我放下。一只手握不住流沙，两双眼留不住落花，风吹草雨落下，你心如野马，等下时光请等一下，千只雀追不上流沙，万只蝶抵不过霜打，水滴是风在刮，我声音沙哑，放下，容我将你放下。遍野江湖人也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沉下，风吹了一杯茶，夕阳泡影了老马，回头看，雪染白长头发，少年被风吹大，容颜未改心又罢，我爱你，爱让我放下。两场雪封不住嫩芽，月深情落下，你笑颜如花，等下时光请等一下，千个字说不出情话，万封信写不完牵挂，山走远风在刮，我心乱如麻，放下，容我将你放下。遍野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沉下， 听到的是胡夏为四大名谱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放下》。歌里有这样的歌词：千个字说不出情话，万封信写不完牵挂，我爱你，爱让我放下。听完这样的歌词，真的有一种繁华历尽，方知平凡是真，回首沧桑，只想平淡如水的感觉。这首歌除了胡夏清透的嗓音抓人之外，我觉得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听的话，丁丁章的歌词也相当的精彩。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文字非常犀利简洁、一针见血的独到观点的丁丁章。这些年丁丁章应该很火，很多人喜欢他的书，很多人也热捧他的书。我身边有个朋友好像跟他关系还不错，很熟。自从有出版社找我写字，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写，他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我就找一些也在一边上班一边写字的人给你认识。他就跟我提到了丁丁章，约来约去一直没有成型，不是他忙就是我忙，要不就丁丁章忙，反正档期总是碰不到一起。隔了一年之后，那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带来了丁丁章亲笔签名的一本书，叫《永无止境的约会》。这是丁丁章构思两年才完成的小说，长篇小说。在这本书里有这样的一段官方的文字介绍，说该书从一个秘密开始，到一个巨大的救赎结束，讲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背后的隐藏的极致爱情故事。而我更喜欢一些网友在读完这些书之后所留下的他们的感受，包括他们对这本书的介绍，说一个超忆症患者关于爱情和生命的故事。没有遇到他之前，他每天睡觉前都要吃下那一颗安眠药，一觉醒来，所有关于昨天的记忆就会被放入回收站清理干净，以至于不被超忆症所带来的巨大记忆量撑爆脑袋，所以每天起来他都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一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状况和困扰的都是女主角，而丁丁章他把这样困扰的一个病症安排在男主角身上。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找来看一看。我们来听丁丁章作词的陈珊妮的这首歌《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 和谁分离？我会想起你。

到的是古浩所演唱的《微笑的鱼》。1998年，吉米凭借着这一部《微笑的鱼》获得的是《联合报》读书人最佳童书奖。随后，这个绘本紧接着就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获得了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德国儿童基金特别奖最佳短片奖，相当厉害，对不对？官方给这部作品的文字描述是这样的，说吉米将微笑的鱼视作自己对曾经那段病痛经历的精神意义上的告别，而他也凭借着这部作品完成了自己生命态度与创作理念的转变。而我觉得吉米的作品总是会给人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而这一本《微笑的鱼》显得是更加的神奇，因为他用自己那种敏锐的直觉出神的描绘出了一个件件非常富有哲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年轻人的身上，他找到了一条像狗一样忠诚，然后又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始终带着微笑表情的鱼。可是那条鱼不喜欢鱼缸的束缚，终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也终于明白了自己拥有不了这条鱼，就将它放归大海，自己也随其尽情畅游。想想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不也是如此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非常努力地创造自己想要的那份幸福，而真正幸福的含义是什么呢？应该每个人对它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吧。但愿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幸福。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五月天为吉米漫画所改编的电影《星空》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听到的是《挚爱梵高星空之谜》的片尾曲《Star Star Night》在这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当中这首歌就叫这名字其实这首歌的原名应该叫做 Vincent 就是为了纪念 Vincent 梵高而创作的音乐作品我不晓得收音机前的各位是通过什么渠道听到这首歌的可能大部分朋友是因为电台的广播节目当然也有极少的一些人喜欢旅行他可能去过阿姆斯特丹去过梵高博物馆他是在那里听到这首歌的你听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这首歌我听到它就觉得可以来一杯红酒或者一杯咖啡然后瘫坐在沙发里享受着真正放松放空的这段时光真的很容易让人放松的一段旋律很精彩太精彩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会说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正好在经历一段爱情所以每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记忆很好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有情感共鸣那可能你会更动容一点相当精彩那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文艺青年一听到这个旋律立马会想起梵高的一些画作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特别提到的星空这幅画作是梵高最著名的一幅画吧闭上眼睛星光灿烂的夜空一下子就会映入眼帘虽然梵高的色彩就是他的画作色彩非常艳丽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透露出无名的忧伤孤独和寂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梵高的画作是不是有太多的这种研究我在没有研究之前单看他这些画作我都会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这种冲击力后来做了 DJ 之后就是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多半要了解这个人对他的性格遭遇包括他的画作创作的背景你就了解啊、哦，原来艺术作品就是通过这些色彩这些画作其实是可以真实的传递创作者当时的心境相当厉害好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志的这首《梵高先生》 到的是李志在200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梵高》，歌里有这样的一句：我们生来就孤独，所以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是满满的孤独感还忧伤的味道。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拼命在想当年李志创作这首歌的灵感到底来源于何处。仔细想，用力想，我得出两个结论。一，李志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可能真的看过梵高的故事，梵高的经历，包括他的那些画作。二，2005年之前，也就是早期的李志，是比较小众的音乐人，而且生活在南京，几乎没有太多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所以那段时间据说是靠他身边很多的朋友接济，在艰难地坚持着自己的音乐创作。不过总的来说，他是幸运的，而且是毅力极为坚强的一个人，因为他终于让大众接受了。这些年他经常会出现在各大音乐节现场，所以网络当中喜欢他的人都是比较文艺的，比较有腔调的一些听歌人。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在网络当中写听他歌曲的一些听后感。针对这首《梵高先生》，有人这样写说，就像2009年那一年，他在还债的路上一个人背着一把吉他天南海北的跑，那种悲伤和近乎绝望的孤独，谁能凭借听一首歌就感同身受呢？如果真的恰好有人可以，那也不至于在现场李志在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台下仍然一片喧闹和欢呼。前面已经说了，这些年李志算是很火的，是各大音乐节的常客。而我第一次见到李志，第一次听他现场演唱，是将近20年前老狼在南京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是嘉宾。那个时期的他和现在比起来，我觉得不论是他的性格和后期的音乐作品，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个人感觉对于他的生活一定起到非常大的积极的作用。很开心他有这些变化。好，来听这几年他最火的一首歌曲《天空之城》。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梦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刚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地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刚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有人路过那里，回来告诉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